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八集。 沈西看他几眼，垂眸继续打游戏。 那人片刀呢？我背着。 他在对着与他隔一条过道的斜右方的男生说话。那个男生成绩挺差，也是走后门进的火箭班，总想显示自己勇猛，于是天天带着片刀上学，几个老师也不知道。被借刀的同学露出一个笑容，拿出用纸层层包着的片刀。 不是，你还要砍人呢？ 沈西没接，抬眼看着夏九家，发现水晶皮冻小豹子一般的还在那儿与人对峙，低头继续游戏。 那个说不准。 他觉得水晶皮冻非常有趣，明明瘦瘦弱弱，皮肤白嫩，非和混混死磕。虽然他没看见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但也能推测的八九不离十。张扬把目光从夏九家身上移到沈西那儿，一时估摸不准沈西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，也不大敢轻举妄动。幸好这个时候晚自习铃打响了，英语老师的身影出现在了教室门口，只是还没进来，不知道在干什么，感觉好像是有什么忘记了带，叫某同学到办公室帮他取来。张扬又是放了一句狠话，指着夏九家， 你等着。 夏九家却回到座位，像个乖宝宝一般坐着。 妈的，刚刚明明给五杀的，被他一招技能给打飞了。 与他隔一条过道的安仲一直傻了吧唧，见沈西打得投入，打得激情，甚至都要拿刀砍人，凑得近了，盯着桌面上的多人组团战斗，十分好奇地问沈西， 沈哥，你在打什么呢？好像没有见过啊。 安仲身高170，体重270，是个胖子，曾经被沈西说你这名起得不好，俺重俺重的。 网上下的，商店就有。 叫什么呀？ 嗯，叫百自然。 够了。 安仲偷偷摸摸拿出自己手机，虽然觉得不大对劲儿，也还是伸手点击下载，玩了两三关，皱眉问沈西， 哎，不对啊，沈哥，这怎么一直让我选择英语单词，跟你玩的不一样啊？ 每屏都有一个单词，让他选择与示意相符合的小图片，点错还会吱哇乱叫。 背会100单词以后就能玩了，他后面有奖励性质的游戏啊。 安仲又背两个，终于反应过来，按灭手机。 我不信，你扯淡，你那到底是什么游戏啊？ 骗人没成，沈西撩起一边嘴角，左手拇指一按手机，又放出了一个技能，屏幕变得五彩缤纷，终于完成了五杀。 你就别玩了，昨天刚被爸妈男女混合双打，其中还想再来一次啊。 张扬坐下，手指生生的疼，夏九家是用力砸的，张扬关节撞到硬物，有一两处破皮流血了，似乎是在提醒方才有多狼狈。 没见过这么猖狂的。 张扬本来只想给个威胁，他在喜欢着叶萌萌，夏九家却目带鄙夷跟他说离我同桌远点，俨然是把自己当作护花使者，把他当作采花大盗。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不吃那句恐吓，先动手，让他身上都挂了彩，见了血了。这要是无动于衷，就不用在道上混了。而且也许是出于嫉妒，与叶萌萌关系好的他都想要教训一顿。张扬甩了几下右手，从卷子上撕下一条， 用还有些僵硬的手写了行字，折好纸条传了出去。夏九家收到纸条，打开。 明天晚饭结束，六楼厕所干一下子，我五个人，你随意。 夏九家抬头望了一眼张扬，对方轻抬下巴。叶萌萌在认真听课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夏九家又低头， 这是要干一场架吗？或者逼我低头认错？ 地方选得挺坏，学校六楼厕所，趴在厕所地上无疑分外受辱。明明是想教训自己，偏要摆出道上规矩，遇到纠纷各自马人。当然如果没去，那就可以光明正大堵人开揍。夏九家回头颔首表示答应。第二天告老师，教导主任带着老师冲进六楼厕所抓人，搜出五根棍子，把所有在场的学生通报批评了一顿，里面有张扬，有高二的，有高三的，并且通知了所有人的家长。这个梁子结得大了。通报批评时，沈西戳了戳夏九家， 哎，跟你有关系啊。 知道叶萌萌在紧张地注视自己，夏九家摇头， 没有，我不知道。 哦， 他们是跟别人约架。 叶萌萌没心眼儿，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。因为害怕被揍，通报批评事件之后，夏九家都待在学校，包括周六周日，夏永和又出去乱跑，他回家也没有事做。学校里面老师多，同学多，那群小混混们再嚣张也不至于在教室、操场、食堂、宿舍这些地方动起手来。大约两星期后，又是晚自习前，夏九家跟三个隔壁寝的室友跑到儿中后门外边小吃一条街吃晚饭。他们去的是个不太大的小区，结果刚刚上菜，宿舍那边出事了，包括隔壁寝在内的几个寝被盗了。另外三个人赶着回去，夏九家一方面肚子很饿，另一方面不想浪费，就说自己尽量快点吃。他觉得也不至于那么点儿背，回去路上正正好好遇到什么事情。结果证明他还就那么点儿背。吃完米线擦擦嘴出门，还没等走出小区呢，他就在二栋前面与张扬等几个混混迎面而对，遇个正着，冲邪，简直就像命中注定。正好隔壁寝被盗，正好小混混出现。有时好像就是这样，在一桩偶然事件发生以后，你越担心遇到更加不好的状况，就越有可能遇到。夏九家想装作没事从对方身边走过，没有想到张扬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开口了， 就他那个嘴上没把门的。 哪个？ 告学校那个。 哟呵，正愁碰不着呢。 夏九家正伸手想挠脖子，手到半空停住，凝为一朵半开半合的花。夏九家觉得真的，混混就是混混。张扬平时在高一六班并不惹事，貌似还很尊重老师和好学生，上课十分安静，只管倒头就睡。可是一旦被谁得罪，也是睚眦必报，仿佛活在动物社会或者活在原始社会一样。为首的一个黄毛笑笑，很丑。 现在认怂也不好使了。 没想认怂。 夏九家观察了一下，这些人应该都没有匕首，棍啊刀啊都还好，威慑力大，杀伤力小，很可怕的只有匕首。那这样的话也不会有特别严重的后果，顶多被揍一顿，带伤挂彩，去医院擦药养养就好了，无所谓了。夏九家正琢磨着还有没有其他方法，那个黄毛忽然一脚当胸踹来，电光石火之间也想不了许多。沈西想吃石锅拌饭，晃晃悠悠地往饭店走。这个小区吃的很多， 是沈西的首选之一。还没等走出小区，忽然看到前面一群人在打架。他皱皱眉，不想理会。他是好学生，虽然小的时候总是跟人干仗，但是并不说明他很喜欢打架。然而定睛一瞧，水晶皮冻正在里头。 小皮冻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